碎，就是这样吧，梦也许不再有，若你知道就已足够。曾等待我的所爱，在无聊街外，我竟今晚又重温待你归来，还像当初暗恋， 还像当天， 还像当初暗还像当初暗恋。 在这张专辑当中，张学友第一次尝试了概念化的策划。什么叫做概念化的策划呢？听起来好像很专业，但实际上非常的简单，就是选歌的时候呢，都会围绕着一个主题来进行。这在现在已经是常态，但是在当年呢，却是非常大胆的一种尝试。如果要在学友众多的唱片当中选一张代表作的话，1992年的这张《真情流露》也会是候选之一，因为这张唱片里竟然有9首歌上了当年的各大的榜单，除了这首《暗恋你》，那一年因为 KTV 的流行，十大中文金曲还增设了一个奖项，叫做最受欢迎男女合唱曲目，而这首歌时至今日也是 KTV 里必备的一首对唱曲目，那就是《相思风雨中》。张学友在这一年拿了他个人音乐生涯当中的很多的最高的荣誉，而同样是在这一年，有一个还只有25岁的年轻人也开始在香港这座大城市里崛起，他到新马泰还有美国加州开了自己的个人演唱会，开了20多场，而且呢在红馆这样一个证明自己的舞台也连开了10场音乐会，成为叱咤香港的4大天王当中最年轻的一位。这个人就是黎明。刘卓辉为黎明量身制作的这一首曲风轻快的歌，帮助黎明在92年拿下了十大中文金曲奖的肯定。我的亲爱， 心中总有情意在，你在我心头像永远没变改，是我的我的宝贝亲爱。 一首歌其实就是一个回忆的储蓄罐，比如快乐在八十年代可能是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儿， 在九十年代可也许是 不管天上的云怎么想，路上行人怎么看，我祝我们快乐。 在新千年可大概是 一千天一千天，一起过千年，一切放在面前，我走我想走的路线。 快乐因少而贵，用一首歌保鲜一段快乐。最美时光邀你一起 Happy Show。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回忆的是那些泛黄的火热的歌单。这首歌来自于1992年，当时谭咏麟、张国荣和梅艳芳都宣布不再领奖，而前一年还在颁奖典礼上唱着《一生何求》的陈百强因为意外陷入了昏迷。香港乐坛的新生代在这个时候得以崭露头角，刘德华便是其中之一，只是那个时候我们还不叫他天王刘德华。这是刘德华加盟华纳唱片的第一张作品，也是他的得意之作，所以后来他正式以这首歌的歌名为名举办了他的个人巡回演唱会《真我的风采》。 关心到如何是爱和被爱，然而若你共鸣，为何避开？潮流下你若然坚守，你仍然是你存在，求能共信共情，共情共爱。前路就算只将爱在，历尽艰辛总把头抬，背起笑声收起我感慨，活出真我的风采。头从聚散变化又再，凡事总可卷土重来， 世间，给冰雪点盖，孤身继续再找我。前路就算似障碍赛，历尽艰辛总把头抬，背起笑声，收起我感慨，活出真我的风采。浮沉重生，变化又再，但是总可卷土重来。那本世间给冰雪掩盖，孤身继续再找爱。 这张专辑发行之后的第二年，刘德华就在红磡开了自己的第一场演唱会，取名叫做《真我的风采》。从85年第一次发唱片到93年才开个唱，刘德华用了8年的时间。这8年里呢，他也从饱受争议到渐渐的被人认可，再到进入天王的时代。这首歌、这张专辑对他来说都是意义非凡。用他自己的话说，在那个时候开始听他唱歌的人，基本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这其中是不是也包括你呢？92年的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在四大天王的光环之外，同样也把褒奖留给了这位特别的女歌手陈慧娴。当年杨千嬅在出道的时候，正式翻唱了她的这首歌《红茶馆》。

遗弃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 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时光回退20年， 那时我还是个孩子， CD 并没有普及， 零用钱换成了一排排的卡带， 四大天王才刚刚开始崛起， 书卷气的张雨生 稚气未脱，嗓音嘹亮， 爷爷家老房子的窗口 有人哼着听不懂的李宗盛， 张国荣踩着红色高跟鞋妖艳迷离， 窦唯在红馆吹着长笛惊艳了时光， 楼上的摇滚青年在泥哇啦的歌声里呐喊时，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在阳台上吹口哨， 世纪末文艺青年的自行车从巷子口叮铃铃而来， 一袭白裙的女友还不知道 Lady Gaga 是何方神圣， 当时的流行曲 是现在的老情歌。 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香港电台把十座奖杯颁发给了十首歌，它不是十张唱片，也不是十位歌星，而是十组创作人的整体结晶。但是这个奖项却创造了粤语流行曲的神话，一个不能再重来的粤语歌的黄金年代。这个一年一度的盛大的音乐节日一直成长到了今天。今天我们要把音乐的记忆往前翻，去听听香港乐坛黄金年代的十大中文金曲的获奖歌单。这首歌出自1992年十大中文金曲，把奖项颁给了《潇洒走一回》。这首歌的获奖其实并不意外，因为它的创作人是出自飞碟唱片的当家的作曲人陈大力和陈秀楠，作词人呢也是飞碟唱片的当家作词人陈乐融和王慧玲共同填词。这首歌为叶倩文带来了90年代他最辉煌的年代，潇洒走一回。 Thank you. 明明是一首节奏非常快的歌，但是却又融入了很多的中国的古典音乐的元素，所以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有一种在看古装剧的效果。那时候的香港流行乐坛流行的是西洋化的风格，但是这一首非常具有古典意味的歌就像一股清流，给了无数人非常美的享受。其实这跟写歌的人有关，也跟唱歌的人有关，因为和同时代的女歌手像梅艳芳还有陈慧娴相比，叶倩文本人更有侠女和大女人的做派。1992年四大天王还没有正式成军，但是郭富城他的影响力已经从台湾折射到了香港。这张专辑呢，是我们看到的郭富城的第一张粤语专辑，也是第一张引进的专辑。那个时候郭富城离开了飞碟，加盟了华纳，小美和他的合作《狂野之城》。 罗曼与瀑布飞射，穿梭身边，几多颗心在野，几多双眼燃亮了夜，依依不舍，热烈地不舍，路上人潮在拉扯，仿佛之水，将这颗心暂借，虽喜欢千双眼向我扫射，愿你爱我，最深爱是那些。我心底的我是狂又野，还爱我吗？继续爱多一些，我的心只等你再去探射。越是入夜，越是未觉夜，坐在红红夜跑车，墙边反映，心底不羁是夜，火花烧过还没有借，依依不舍，热烈地不舍。路上人潮未了夜，我摸想找一颗心可共夜，我想找一双眼与我共借。愿你爱我，最深爱是那些。如果心底的我是狂又野，还爱我吗？继续爱多一些，我的心只等你再去探射。在四射，罗曼与瀑布飞射，穿梭身边，几多颗心在野，几多双眼燃亮了夜，依依不舍，热烈地不舍，路上人潮未了夜，我摸想找一颗心可共夜，多想找一双眼与我共借。愿你爱我，最深爱是那些。如果心底的我是狂又野，还爱我吗？继续爱多一些，我的心只等你再去探射。 That's the end。 来吧，来吧，来吧，狂热地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的心只等你再去探射。来吧，来吧，来吧，狂热地野。

多少痛苦我都愿意。一颗心太危险，一百火一半笔，战斗你需要勇气。爱你的距离不远有无际，想你的心情不高有无敌，对你的感觉不可有不比。你喜欢把自己演成一个谜，爱你的距离不远有无敌。游戏里我站在哪里， 一首歌其实就是一个回忆的储蓄罐，比如快乐在八十年代可能是 年轻的朋友们相会，荡起小船儿。 在九十年代，可也许是。 不管天上云怎么笑，路上行人怎么看我，祝我们快乐。 在新千年，可大概是。 一千天，一千天，一起过千年，一切放在面前，我走我想走的路线。 少而贵，用一首歌保鲜一段快乐。最美时光，邀你一起 Happy Show。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继续回忆的是香港十大中文金曲那些泛黄的获奖名单。在1992年，香港十大中文金曲的获奖名单上出现了一位日后的天后级的人物，他叫做王静雯，也就是后来的王菲。香港是一个节奏非常快的城市，所以那里的音乐也就像是流水线一样，有着千篇一律的生产线的生产方式，有设计好的动作，设计好的一颦一笑，这让王菲非常的不开心。而那个时候香港外界给他的评价是他的造型有一些土，他的粤语说的并不太好。就在这个时候，他所在的公司又碰上了人事的变动，于是呢，王菲就趁着这个空档去到美国读书，离开那个谣言四起的是非之地。1992年，为了完成剩下没有完成的合约，他重新回到了香港，准备推出这张大碟之后就离开乐坛。没有想到这首主打歌却让他在香港迅速的走红，并且在年底获得到了各大奖项的首肯。容易受伤的女人， 有着你隔夜的吻，感觉不到你有多真，想你天色已黄昏，脸上还有泪痕，如果从此不过问，不想对你难舍难分，是否也就不会冷，心就不会疼，颤抖的唇等不到你的吻，受伤的女人，希望希望希望你会心疼，我害怕一个人，为何不肯轻轻唤我一声安慰，容易受伤的女人，为了你我情愿给你生，黑夜里不敢点灯，是谁让让我深爱过的人越来越陌生， 感觉不到你有多真，想你天色已黄昏，脸上还有泪痕。如果从此不过问，不想对你难舍难分，是否也就不会冷，心就不会疼。颤抖的唇等不到你的吻，一个容易受伤的女人。希望希望希望你会心疼，我害怕一个人，为何不肯轻轻还我一生安慰容易受伤的女人。你的眼神烫伤我的青春， 这个时候的王静文已经开始有一点点王菲的唱腔。1993年香港的十大中文金曲，我们看到的获奖名单上几乎已经被四大天王所垄断，而张学友在1993年推出的音乐专辑《只想一生跟你走》在这一年几乎囊括了香港所有的奖项。 最美的邂逅，共你有过一些风雨忧愁，共你醉过痛过的最后，但我发觉想你不能没有。在你每次抱怨的眼眸，像我永远不懂给你温柔。别再诉说我俩早已分手，像你教我伤心依然未够，但你没带走梦里的所有，让你走，为何让你看不透？但求你未淡忘往日旧情，我愿默然带着泪流，恨上一生跟你走。就算天边海角多少改变，一生只有风中追究，不想孤单的逗留。但求你未淡忘往日旧情，我愿默然带着泪流，恨上一生跟你走。在我心中的你，思海的你，今生不可不能没有。